好，我 Top 餐咧，今个礼拜咧就是、千里梦归摄影之旅啦，摄影败家败家几行，同埋剪片度去买个八十 D，就我嗱，我而家即系我冇拍片冇讲啦，咁睇八十 D 其实同我部叉 D，我部话 D 差唔多，话 D 差唔多佢样， 个样唔系话争好远嘅， 咁有反光嘅，你又 六十 D 冇啊？ 好似有冇咧？好似都有嘅，有 好似 都有。因为我有一部部发六十 D 借俾我妹啊嘛，咁我自己少用啦而家。因为你嗰支系 kit 镜系18-135 USM 咯 ，OK 嘅其实。 OK 好用，其实因为ASP 唔系 APS-C 乘花点六之后咧，呢支有200咧，其实系几方便。 天涯镜咯， 天涯镜咯，但系如果问即系问题感觉唔系红圈又唔系红圈咯。 唔关事， 即系唔系讲个画质关系啊，因为冇恒定光圈啊，其实有时系麻烦嘅。 嗱、哦，呢支镜咧，我当初冇选择呢支镜就系我，因为我自己当时选择咧就系买 body 同埋15-85嘅，因为嗰支镜个歪，因为嗰支镜佢歪点系24mm，廿四对我如果24mm系比较俗，比即系对，因为我本身就系我风景拍风景咧，24mm 呢个超广角系比起有28mm 咧。是好啲，差个 4mm 就 4mm 噶啦。 OK， 同埋嗰支镜其实系几靓嘅，个系即系用过系扎啲人扎得住口嘅。 哇！但系15-85好贵啊。 系啊，嗰支镜系贵镜嘅，但系嗰支好用啊嘛。即系画质我系满意嗰支镜。即系如果你话kit 镜，即系如果你话预算许可，我会嗰支嘅。但系如果预算唔许可，18-35都 OK 嘅。 18-85其实系咪都讲4000？ 好似都要啊，因为 3000-4000， 因为其实不过差唔多啦，相对佢系近红，因为一般评语啦，即系网上啲测试报告评语系冇红圈红圈镜， 冇红圈红圈镜 系啦，佢画质系 O K， 唔系 O K 系几得嘅，基本上系一阵正讲咧就系，如果你唔需要影太过远嘅嘢咧，一镜走天涯嗰支镜系可以应付到绝大部分题材，系算啦Canon。近几年出啲镜，其实系一直都 keep 到啲叫做平靓正，真嘅。Canon 呢几年，因为可能啲副厂嗱，之前我即系上一集啦，阿千梦你冇嚟到，叫我同阿星哥咧吹埋啲相机水啦。咁之前讲过就系、是、近年你啲副厂咧，尤其是色码咧系好耐咁进攻，所以叫做 CP 值超高嘅高上位镜，即系 R 系列啦。 R 系列，尤其是嗰啲51.8真系好想要。 1.4 51.1-50-100.8 我以为你话五十，我以为你50A 我有啊，不过重啦啦都唔认得啦，大佬。 做咩你呃嗰支嚟？ 呃嗰支啊！ 哇，嗰支好重喎、啊， 好乸重，但系画质系靓到感动嗰只。我记得两年前我攞我嗰时尖东64-60，我攞去影，我应该黑景，跟住攞翻嚟睇相，哇，相咁乸有层次啊，靓乸到吓，靓搵到感动嗰只。好正嗰支镜，但系价钱就抵，即系以依个嘅 opt， 佢本来系攞嚟，佢啲人系攞嚟同optos 比嘅，嗰支30,000镜王， 系 一般嚟讲，佢认为依一般所谓上测试报告啦，海鬼佬测试报告咧，嗰支镜系基本上有八成嘅，但系 唔使八成价钱咯， 四百支价钱。 嗰支唔使 七千，我买嗰时七千， 色码唔使5000嘅嗰啲嘢， 系咯，5000，我买嗰时都6000美啫嘛，而家5000左右，喂，5000左右，你可以同人哋两皮几嘢一支镜王比，仲有啊自动对焦喎， 系 ，Optos 冇自动对焦嘅手动喎， 但系成日听人讲，成日听啲师兄讲色码会好容易走焦，其实会， 冇，以前呢个系早期嘅镜，因为早年嚟啲镜系真系有啲问题，系近年又换咗新嘅老板，新嘅社长上咗台之后咧，佢大幅地去执过嗰个摩打嗰啲嘢，走焦其实少，不过冇办法嘅，越大光圈嘅镜咧系越容易走焦嘅一样真，因为你光圈大，你嗰个对焦，甚至咁讲就是、15-85其实都有人都话过佢有轻微走焦嘅。 Okay. 甚至24-70相传佢都有相传啦，都有 有边支先？ 红镜嘅24-F4-F4-2嗰支都有话走焦，但我就唔好觉啦。我同我啱好撞啱我支冇事，但系都系话有走焦问题。但一般嚟讲，呢两我自己用过，其实都几得嘅。因为始终红圈 Canon 红圈，你只要唔系要大白小白嘅话咧，6000-7000都其实落到楼嘅。例如话系16-35 F4 啦，24-70 F4 啦，呢几支其实 嗱，四百四唔係好貴啫，四千零五千啫。 論價錢，佢未必係佢未必係好平，但係以價錢嚟講超值。即係佢又點講咧？有賣冇賣錯嘅，未都唔算好貴。而紅圈嗰啲就有賣貴冇賣錯， 係 兩三皮大佬。當然啦，咪有啲咁有一樣就係嘅，你攞啲紅圈出街咧，即係呢個就係當年老師發成日講嗰句就係、是：你影 cosplay， 你知你部相機夠勁咩？係容易影啲嘅。當然你冇當然你攞部Nokia 120攞30萬像素影相機都得，冇人阻止你嘅。但係你部相機越豪華越誇張，咁啲咁 cosplay 女又講越尊敬你，呢樣係真嘅。雖然我覺得 係咁講，而家啲人即係如果唔係咁，啲人點會 set 彈啫？ 但係我琴但係都未必嘅，因為我即係呢個係一般論啦。咁我都見過喺 Comic-Con 有人攞住部好古董嘅飛飲機影，好似係 Panasonic 富隆機嚟嘅，冇記錯。其實幾有 feel 嘅。即系如果你即系如果因为始终日本系有仲一批人系中意玩菲林嘅， 咁香港都有，或甚至宝丽来嘅即影即有啊，都仲 系啊，宝丽出咗即影即有机，而家拉卡出即影即有机啦，2000蚊啫嘛， 啫嘛， 最平喂，而拉卡项目嚟讲，呢个价钱系抵到烂， 系谂埋一部即系富士嗰啲都讲差唔多成 付一千啦， 有上至1500啦， 系咁你讲真，你买部拉卡嚟做玩具，摆嚟做装饰品嘅话，其实2000蚊呢个价钱可以接受嘅。 好啦，不如讲下我即系80D 买后嘅感觉啦。第一就其实今次个包装盒几细，冇想象中咁大。 其实细嘅，因为方便袋当落袋嘛，太大冇 唔系即系我讲个成个 packing 个纸盒啊，其实比我当年收翻部90D 翻嚟细好多啊。但系一打开就发觉，顶点解冇遮光罩嘅？ 吓 ，can 都好冷孤寒噶，除咗红圈镜之外，系所有一般黑镜普通镜系冇遮光罩噶。呢个嘢我所有 can 网友啊，屌佢屌唔知几多年啦，话孤鸠寒，真系咁冷鬼鬼之镜，虽然。佢啲黑普通鏡真係有時好乸平，我接受你40mm 餅鏡，你冇遮光罩，你只係1000蚊啫嘛。 係嗰啲1000蚊多少少，二手平係啊。 我買手咧1000蚊就冇二手咁麻煩啦。係點解係你可唔可以買咗50mm 嗰支1.8？ 50mm 1.8啊，我預啱價咯。 你估買嗰支鏡我有疑問，因為如果係我學校絕對會揀40mm 1.8。 因為我要買一支大光圈嘅鏡。 哦， 同埋试下玩啲支咯。如果唔得嘅，再买一支42.8咯。42.8又唔系好贵咯。 嗱，42.8嘅最呢支系我推荐就嗱、是、睇情况啦。如果你话影人像或者想中意玩试大光圈嘅话咧，42.8冇所谓，几嚿水啫嘛。 系啊，几嚿水啊。 就 系、 是、啊，你 又轻， 咪咗电 磁波，你唔好嫌佢胶得噶啦。 hell， 四几嚿水货色，你想点啊？ 但系我唔明，即系对焦嗰下，即系嗰啲齿轮声，即系开电钻咁样，真系。嗰支影相 OK， 但系唔好攞嚟拍片咯。 几嚿水，唔系点解 S 点解 SCM 摩打就要整啊嘛？ 因为佢冇摩打嘅里面， 系平依 cheap 嘢。 但系即系你明点解所有红圈镜都 USM 摩打啊？ 因为 SCM 平啲嘛，相对讲都唔少噶。例如话而家镜越嚟越多添，因为佢嗰啲镜平，再俗称狂三宝啊嘛。70-72百。 72-100咩？ 佢有 Canon 有支72-100平鏡嘅，有支幾唔知好似都平。 73-100。 73-100，唔知 平。唔係有啲50-50-50-50-50-50嗰支冇摩打嘅。 係啊，又係平到又。 嗰啲幾嚿水搞掂啦。 跟住有一支唔知15-40定咩嘅，好似15-40嘅平鏡嚟嘅又。 18-55。 18-55。 係，跟住另外 五十二啦。跟住加支50mm 50.8。 50.8係。 係啦，咁咧狂三寶，基本上呢三支鏡就已經包括曬所有你常用嘅焦距，夠用就得噶啦。 话同我讲咯，咁 你即系呢件三支加埋真系嘥3000零蚊啫嘛， 3000零蚊， 即系入门。 咁但系你个机身摩打先得，你嗰支5250冇机身摩打点推嘅？ 入门即系入嚟抵嘛，你黐嗰时，所以为咁同狂同三宝一就平唔靓唔正噶啦，但系够平。作为你初学者嚟讲，呢头先就算之后你摆喺度攞做收藏品或装饰品，你都唔会觉得好似特好抌春嘅。 咁另外就因为佢嗱我唔知Canon Full Frame 经嗰啲 coating 点啦，咁但係佢 APS-C 机呢其实啲 coating 几易化㗎，即係机身嗰啲。 喔呢样嘢嗱。 即係Nikon俾我感觉就係佢即係上面机身嗰啲胶嗰啲油系几实正嘅，但係你睇睇而家 Canon 呢啲全部即係我用我嗰个零月啲花开始部机都几花㗎啦。有普通都系 拎袋拎出拎入啫嘛，我冇攞去撞。 哇！我花晒嘅。依嗱依样嘢咧，我系几年两年前去东北旅行摄影旅行啦。我上黄雪山影雪冰，咁我喺个排我排上即系坐缆车上咗时，前面嗰个摄影师而家攞六五 D Mark Two 出嚟，系用惊心动魄嚟形容嘅，伤痕多到咧。 哦，咁咪咁 点？但系咧。因为介意睇完佢部相机咧，我明白睇住就系，你攞部两万几蚊嘅5 D Mark III分出嚟咧，你唔系 set 住佢用 ，set 住佢用嘅话唔会买 Leica。你就你睇佢就咩全美合金机身，撞唔烂掟唔烂，花唔紧要嘅，因为系只要你 镜到里面， 只要你部镜，只要你影啲相影都冇问题嘅话咧，所以我 Mark III 我唔锡机嘅，因为。我话嗰样由机头机油崩咗啊，咩石油啊，因为你有时 梗系啦，你即系你嗰啲单即系嗰啲叫单位数系你7751D 咁全部金属机身，而家 APS 机唔系金属机身啦，即系新嘅 5D Mark IV 唔好讲 ，5D Mark IV 系胶嚟嘅， 唔系佢有啲有胶，但系基本上佢咧防完全防水防尘， 系啊， 因为当初我买 5D Mark III 就系佢嘅防水防尘系强过 70D， 即系强过双位数字系列嘅。咁有時去旅行咁，大神有嗰日我有一次記得就係4年前去北京旅行，翻到嚟我冇喺北京拆過支鏡頭啊，全基本八成時間都係85/85。翻到嚟我洗機，我喺嗰個接環嗰度見到一層灰色一黃色嘅塵嘅泥沙，哇幾啊恐怖啊！即係好在佢防塵能力夠，但係從此之後咧我唔敢搏啦。唉、哎，大佬今次好彩冇入塵啫，下次點算啊？ 哦， 所以今次所以之后我就所以我买五 D Mark III就系你防尘力强，佢粗得好紧要咁用，掟都唔烂嗰只，即系入地都唔会爆嗰只。吓，你相机有时你呢啲单反嘅话咁乸大部，一跌入地一，如果你部机唔够实，就爆硬。 爆 硬。咁我宁愿咁样搵花唔紧要，真系呢样嘢。我相机你只要你唔肯住卖翻出去嘅话咧，花系咪有佢花潮？ 系你卖翻出嚟，唔系讲真唔系好介意噶。 系啊，但系镜头即系其实追呢支镜头啫嘛，镜头花得。 咁另外啦，WiFi 即系 WiFi 同 NFC function 其实 我觉得系 几实用嘅，我几实用嘅，但系 GPS 唔系部机有嘛。 唔系我成日有个冲动就系、是、啊，咁要我下个礼拜去日本短程旅行啦，因为得五日来回啦。我好买个 GPS 咧，因为有时有 GPS 咧，你执相嗰时你照你容易照自己。 咁但系你 GPS 你喺后加啊嘛。 但系有佢就唔系，咁啊系啊，有时我又唔使用闪光灯咁滞。 系咯， 即系你用风景影，我以前都即系开咪讲过啦，你用风景摄影嘅话咧，闪光灯佢可有可无产品啊。 谂住搭 Mark III 啊？ 系啊， 好 Q 重啊。 系噶，我自己而家我去旅行咧，摄影旅行啦。虽然我今次有两人跑步嘅，但系跑步时间自我都话，就两机三镜，一机就系 5D Mark III 跟住16-35 啊， 即系超广角，因为风景摄影咧，超广角系呢只 必须嘅， 无敌无系必备嘅，抵用4000多蚊，画质优秀，有防守震， 系 呢样嘢重点，你悭翻好多，你放你好多条时间，你似教高 ISO， 你可能攞三个加出嚟， 跟住咧。 跟住咧就系、是、部 M 3咧就吉M 3咧平时咧就吉支饼镜 啊， 必要时换支70-300 哦系啊， 咁咧如果远距咧就拿就远距咧就拿70-300同埋 M 3出嚟影，近距咧就用翻五 D Mark III，咁咪唔使换镜咯。 因为 full frame 唔使成1.6啊嘛， 系啊， 够歪好多。 但系如果你话成1.6嘅话 ，M 3成1.6嘅话咧，3480嘅乜都够啦。 好多嘢都影到啦。 其实以前啲相机，以前啲摄影师系咁样噶，两机三镜，甚至三机多三机三镜，机用多个镜，因为佢费事换啊嘛。以前你要换菲林咩？三部机三用菲林，跟住三啲镜。 嗰日有一日有场公司 event 跟老细出去影下相啦，咁同啲摄影师都叫吹下水嘅，因为见到我 Nikon 嘅，佢 wide angle 咧，佢系拎翻部 D3S 出嚟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远嘅话咧，佢拎翻部 D500出嚟咯，连埋支70-200，真系几远。 因为佢费事换一换镜，其实要时间噶嘛。你 系啊，要时间，冇错。 换镜一，你首先换镜入尘，你换你喺脚喺中室外换入尘系一个好麻烦问题嘅。第二就系要换时间，你换真系掹到瞓。我自己去做嘢通常都系两支镜两部机。咁我去有时啊去旅行咁样，夜晚我唔想带部咁重机，咁我咪吉支饼镜落部 M 3度，即系入个腰包度当随身机咯。有时。所以我系啊，强烈考虑咁，应该今日呢两日内会买Canon 嗰支 Micro 镜嘅， M 三 哦，有 LED 嗰支， 系啊， 嗰 支嗰支俗称叫做食物镜， 系， 因为佢你唔一人问话诶，嗰支镜系打唔影唔到蜜蜂啊咩？边回攞嚟影蜜蜂咧？嗰支蜜蜂用$100 啊？蜜蜂啊！你行到埋，将蜜蜂都走咗啦。咁啊，仲有就发觉我嘅 Canon 啲歧视嘅 APS-C 用家，我唔明咧，买5D Mark IV 呢个赛车飞送，即系 Formula E。嗰张飞送我咪白啲冇飞送咯， 梗啦，成日收你三皮几部两皮几部机，依个现实噶，部机两皮几嘢系唔同啲噶， 系所以又争啲另外就 啊，你条相机带诶几钱嘛？条相机呢条相机带， 全部相机带 P-Design 500蚊咯，又有快拆咯，我可以即系我有直导嗰阵时可以即刻变枪带， 哦，呢个几好，因为我自己就系用枪带嘅，因为枪带好处就系佢孭冇条颈冇咁痛。因为如果你一般传统孭带你孭条颈度嘅话咧，你孭半日条颈系红晒噶啦。枪带佢本身佢有好厚垫咧，孭住咧孭成日都唔痛，同埋佢枪带你可以摆条腰嗰度咧，避开危险嘢，即系心口作硬作咧，部相机会就好正。 嗯，有辣有唔辣咯，即系你有时侧边框到嘢你唔知嘅你。 但所以习惯冬天就系、是、着件大厚褛，部相机就摆件大厚褛，大风褛入面保护佢。 哦，同埋即系我而家就我如果孭背囊嘅话咧，就一定系摆前面嘅。咁如果即系一个人条条揈嘅话咧，冇嘢孭嘅话，就一定枪带嘅。枪带即系用惯咗系快，同埋唔会挡住心口。有时即系你行嗰阵时咧，喺你前面晾下好唔舒服噶。 系啊，你孭就即系最紧要条颈好痛噶。你即系佢就算有厚垫嘅话咧，孭半日条颈都会辣辣住痛到黐线。但枪带都不过就是我试过一次系隔两年前去九州旅行，唔记得竟然唔记得带枪，但结果即场我喺又多买条头买条带算数。 又多巴士又唔系好贵啫， 2200+啫嘛。 又讲真，而家去又多巴士嗰啲价同香港其实有时有机会平过香港添啊！呢家 唔系又多巴士喺日本买相机咧，如果我唔知而家点啦，因为依大半年冇时间去又多巴士啦。一般嚟讲，又多巴士咧，如果你买相机咧。是平过香港的 未必 是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但是如果你买镜头呢就一定贵香港。 是。 所以呢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在日本买相机在香港买镜头。 哦。但我上次去的即是 body 贵过香港一点的即我上次看、哦、有得巴士。但是你香港是保养的嘛你日本你不能拎回日本保养咩 好真即 是。另外大黑屋。二手哇顶你嗰啲价，我喺香港买全新水货咯。 咁呢样嘢冇话啦，因为始终日本生活指数唔同啊嘛。 系啦，咁另外就你去若多巴士上次感觉系若多巴士好多相机袋买， 多 成层楼即系肥花嘅几倍地方，全部都系即系肥花旺角店啊，最少佢三四倍地方全部摆相机袋俾你任试，仲要平过香港啊！ 嗱，以肥花旺角店嗰度大约系两格到啦， 两三倍啦。咁但系全部摆相机 啊，我系5-6倍啊， 系全部摆相机袋。 我而家用紧嗰只Manfrotto嗰只背囊都系嗰度买嘅，价钱平过香港。因为嗰时日元最跌得最紧要嗰年代六几岁，买一个相机袋平过香港真系成千蚊。 Manfrotto 边只 ？Manfrotto黑色3.1嗰只。大超大最大最大3.1上面可以摆一般嘢，但系下面系个相机嗰只。 哦，个香港好似卖3000+。 系啊，嗰喺日本卖2000+啫嘛。嗰时2000蚊。 抵， 抵到烂。 唔系嗰话嗰好 design。 话嗰 design 嗰 design 就方便佢 收购个 K 塔啊嘛，就系收购个 K 塔先有只 design 啫。 佢就三机，佢可以三镜一机，同埋仲可以摆埋其他垃圾嘢，其实好系 MacBook iPad。 系啊，佢系真系一去旅行又长期旅行咧，你中意带成身架撑嚟嗰只好用嘅。 系，有冇太大嚿？ 系啊，嗰算系 OK 啦，我个样又唔错啦。因为相机袋即系讲一差，讲下相机袋啦。几只牌子咧，即系老牌子啦，新牌子有啲新牌子唔知啦，老牌子咧 ，Lovato 老卵铺咧，真系好老土嘅款系，哇，真系。 诶，嗰啲新款 OK 嘅。但系个价钱够平稳啊嘛， 佢同埋佢袋垃圾嘢类型多啊，硬物你点都系有几句嘢会啱你口味嘅，即 系啊， 运动又有咩都有啲， 行山斜咩背囊，大个少专业嘅，再大个少攞嚟撞嘅都有嘅， 即系佢多品牌，佢多嘢拣啊嘛，你容易老温铺系好多古灵精怪嘢， 跟住睇下先，我真系啊个啊唔知嗰个牌子咧， 明火土 唔系 Kita。Kita 執咗啦， 唔係 Kita， 仲有一個牌子嘅，啊唔記得咗，唔記得咗嗰只 message， 唔知 Pen， message 系列嘅，唔記得咗咩？ 好多都出 message 咗 ，Pen Design 都有出噶。 唔係佢，唔係嗰個，我唔記得咗，後屘唔知嗰個牌子添，陣間諗下。 咩色啊？ 唔係佢嗰個牌子，嗰個咧都係上次 所以。Essence Jewel Graphic。 唔係，嗰其實嗰個咪即係咪膚草？屌，嗰個又係老嗰個品牌又係頗係老，即係老土老拉土嘅，唔得靚仔。冇计啦，呢样真系我觉得系真系，唉！我相机袋呢年头咧，相机袋咧，你真系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咧，出个非常之即系惊死人，唔知你系摄影师嗰啲咁嘅死人老土样啊嘛！ 吓， 因为以前嗰相机相好啊，你知啦。其实最紧要就系你想知道以前摄影捻咧，系啲相机袋咩？老捻头老 黑蚊蚊老土大大个冇 design 或者啲好古怪色嘅， 系啦，啲古怪色啊！有大嚿啊，功能性啊，成身魚褸袋啦、啊，我就形容嗰啲叫啲魚夫袋咁樣，一代二代，唉，大佬你點搞啊？所以其實啲人點樣中意 Mavic 或者 Mavic 同埋你想著NG 咧，就係啲款靚仔， 有 design， 同埋你就算唔裝相機就咁出去都可以當一個平時普通伴娘用啊 ，OK 嘅。我自己而家我有個孭邊袋咪係 NG 系列咯， 貴啊嘛，好貴啊， 係貴啊，但係。有时喂，当买诶，咁讲啲名牌袋， 系咪小野人啊？你讲嗰、那个， 唔系小野人， 小野人，我有同事俾一个斜孭袋啊，感觉 OK， 但系就斜孭袋如果一机三镜嗰日真系想死咯。 一机三镜我其实一机三镜我系唔见斜孭袋，斜孭袋其实一机一镜嘅啫。 你讲嗰个斜孭袋啊 ，Peter 俾一支7200我啦，或者另外打两支啊，咁跟住连 body 连埋直多连埋垃圾嘢孭完半日条腰痛想死真系。 系啊，睇先我搵下啦，应该有嘅。哇、啊！天霸 ，Timba， 哇！天霸又系老土之霸嚟嘅。 Timba， 好似好贵嗰只喎。 唔贵，天霸唔算合理价钱，以相机袋嚟讲算合理价钱，但系真系但系个样唔得咯。但系即系佢系所以佢老派佢叫相机袋嘅呢个主啲大中介嘅，其實好多老一輩攝影師，即係啲所謂叫功能性，即係唔計俾人話佢老土嗰啲咧，都中意依兩牌子嘅 ，Lovapro 同埋天霸都係中意依兩牌子嘅。佢事實上係好用嘅，因為佢袋設計嚟話，天霸嗰啲 Messenger 袋咧，佢係典型嗰袋，即係冚咩斜咩袋，佢有冚啦，但係其實佢隱藏咗個拉鏈嘅。你只要拉鏈咧，就唔使揭開個袋蓋咧，可以攞咗個相機出嚟。 哦， 依設計好嘅，但係你款唔掂啊嘛。 哦，而家新嘅就 P Design 嗰只都好靓啊，好贵啊。 And Manfrotto 收购咗 Kata 之后咧 ，Kata 之后咧，啲相机就系掂咗好多。即系 Kata 嘅问题就系佢墨绿色其实都几难，由嗰只黑色咧，黑绿色咧，亦即系几老土嘅，即系以色列佬嗰啲。 佢个 design 唔系即系佢 色彩唔好 ，function 好 ，design 争少少。但系嗰捞咗 Manfrotto 之后咧， 好做咗 Manfrotto 不执翻靓晒， 执翻啲 design， 但系有埋 Kata 功能系好 多。佢个机袋我后系真系得嘅，甚至其实新秀丽都有出相机袋噶，其实个款都有噶。 但新秀丽好夺喎啲嘢。 佢相机袋 OK 可以啦，即系你如果你西装有你用嗰个袋会好睇啲咯，好睇咯，因 为你着啲 casual 衫，你带个袋出好。 大佬，你成你只西装攞相机，冇人你冇人孭住嗰啲五颜六色大袋啊，大佬。 系啊，冇错， 呢样嘢真嘅。咁你新秀丽啊或者其他表型牌子咧，佢出相机袋咧都OK 可以嗱，其实 Canon 自己都有相机袋嘅。 有哇，好核突咯！ 唔得咯， 唔系佢个斜孭袋又好平嘅，咁佢另外有 wet line 嗰啲，嗰好似火箭可以攰到火箭嗰啲嗰背囊咧，我觉得design 争啲咯， 争啲啊！我又 个样唔靓仔啦吓， 还可以啦，但系可唔可以用就另一个问题啦。但我还可以啦，我即系我又未知话特别觉得好差嘅呢样嘢，我觉得我接受嘅。 咁咧，不如讲下啲新 product 啊！你谂住下部机系5D Mark IV 定系 M 啊？ 我等 M， 我等5D， 我有5D， 我唔会 Mark IV Mark V 噶啦，我一定就相机系隔代换嘅嘛。Kill 色魔未换5D Mark IV， 色魔自己 佢老豆佢已经投咗富士 film 噶，会翻嚟 Canon 噶。 未必嘅，因为有个你即系翻就系相机麻烦就镜头啊嘛，你换镜头成堆镜头换晒啊，系瓜有大镬嘅。 咩 M 换唔换啊？ 睇情况睇价钱出啦，因为我 其实 M 如果好似700几美金喎，即系美国 太贵啊！因为当初我买 M 3系好平嘅咋 ，M 3 3000蚊咋 body， 同埋我日本买啊， 哦， 因为嗰时候买日本系佢个叫做咩？四万几 yen， 唔知四唔知我全诶五万 yen 就找啲啦。 系 主机机身包个电子快打，因为 M 三佢 哇电快打好 Q 贵喎， 所以加埋三千蚊睇到烂噶。 咁我想 call 陈列室睇个电快，哇睇个价钱，哇顶你个肺！ 所以点解当初我要去日本买就系、是、我点解我觉得日本买相机平啫？就系嗰套嘢，梗系五万 yen 有找。三千五蚊，跟成车嘢加埋，跟住我日本买咗支白色嘅饼镜，正到无伦。虽然我支电子花打我少用，但系你唔好理。 有用先，有用嗰阵时系有用啦。 咁而 M 我佢除非话对焦真系快咗好多，虽然话加咗双 pixel 设计啦，但系我又唔好。 有人话系佢个丝膜纸同埋对焦系统都系80D 噶嘛。 系啊，但系我觉得始终你我对 Canon 嘅对焦速度系我唔会太大期待。而家我又觉得冇需要咁早换啦，我等 M 六先算啦。因为隔代换啊嘛，相机隔代换。 但系要赞下80D 对焦速度好快咯。 唔系，只要你单反听到单反对焦系超快嘅，呢样嘢真的。 但系佢有个九点对焦嘅，九点对焦都系争少少，但系即系你赶时间，你换唔切对焦系统嘅话咧，九点对焦 OK。但系最准一定系单。 我自己喺 单点成功率好高。 系啊，因为你依个佢单，如果你净系中焦一点咧 ，Canon 对焦系超快嘅。问 Canon 其实一直俾人弹得佢最多就系佢无反机对焦太渣啫嘛，因为呢样嘢就你系赢唔到 Sony 噶啦，你唔使谂噶啦 ，Sony 啊富士对焦系快又好乸快嘅，但系你唔会 Sony 镜，你都系你咪做蔡司镜，超啲人呢个系呢个都好多啲摄影论坛啦，即系嗱，而家都已经唔系戴，而家唔系事先事后戴钢盔啦，好多嘢一齐都系啲摄影论坛睇，有啲师兄咧喺嘈到炒虾拆蟹啊，嗰啲学翻嚟嘅。一般嚟讲，摄影论一般Sony 嘅最大问题就系佢冇平镜，佢啲镜下都好乸贵。 其实有啲平镜咁，但系你唔系平镜系贵 Canon 少少，但系佢即系同样你买啲例如70-200F2.8 啊 ，Canon 都一万蚊多少少噶嘛，但系 Sony 可以卖到二万蚊咯。 系啊 ，Sony 系即系佢赛事，但系标赛事镜，你点点啊？呢、这个净系赛事嘅啦，即系你净系呢个价钱，你就已经冇嘢好讲啦。你 咁但系即系佢 full frame 镜又真系平嘅， 但问题你镜之后镜贵啊嘛。但 Canon 你问系嗱 ，Canon 你而家你5D Mark IV就都系两皮嘅，平过当年5D Mark III出咗阵噶啦，已经平啲啦，唔系平好多啊，平啲啦，平几千，唔好2-3千到啦。冇乜留意，因为唔费事心烦留意呢样嘢。咁佢嘅镜嗱。平玩嘅，16-30F4-4000多蚊，24-70都系6000 F4 都系4-5000蚊有走， 五千蚊有走。你如果你话长炮，你冇咁快噶啦，呢样嘢真系。如果你 F4 嘅话，都系万蚊留下啫嘛。 72-100F4冇 IS 嗰支就4000多蚊多少少。 但系因为 IS 好似 IS 嗰支就都唔使一万， 都唔使一万有走， 一万有走2000嘅。 其实加埋你话小白即系红圈三宝细平白平价版嘅话， 小三元 嘅话都系两皮嘢左右咁滞，加埋部相机50000蚊 都唔使。 一般已经足以应付绝大部分嘅需要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就好似我中用定焦镜嘅，就唔好讲啦。因为我同埋我听我都唔多影长影人像，又唔好讲啦。影人像呢啲系70-200噶啦。 几时攞支5.3D出嚟啊？ 我知傻啦，即系未搬过咩？我只有5.4啫，我都唔系。Canon 嗰支5.3D其实一般评价嚟讲系麻麻地嘅。 哦，系咩？ 散 咗好大狗，大过拳头。 散啊！啲人话佢啲成像咧。中间都唔系好掂，因为佢大光圈咧，佢牺牲咗牺牲咗，唔系点解佢唔出51.0啫？就系因为佢太大光圈牺牲咗，佢嗰个太散用唔到啊。 嗯哼， 依样先买50A，点解咁？佢最掂就系佢细一级光圈，但系佢成像超高。 我借嚟试下， 啊你整 翻借嚟试下， 等借嚟试，你俾玩下。 好， 你唔怕搬咗冇所谓嘅，即系佢成像，因为成像高，所以佢隔之前唔系外星科技啫嘛，先买镜， 嗰啲人都话外星科技 系啊，大佬先买啲 A 镜 ，G 都靓到扑街啊！佢之前之35mm 已经啲人都哗哗声用到， 三边字啊， 三十一点四 A 啊，又哗哗声。先买系呢几年进取到紧，如果换新摄像之后，佢基本上 G 都好，即系唔好讲佢早期17-70嗰支啦，嗰啲平镜王嚟嘅，嗰支就真系纯粹叫抵用 ，CP 值超高。 嗯哼， 而家佢就卖。价钱未必特别抵，但系 佢相，但系佢一比系啲对手咧，起码贵两三倍嘅，系倍嗰只，唔系两三倍，两三倍嘅。所以 但系而家就系出啲好奇怪嘅招段啊嘛。 咁有啲有咁佢有时 即系唔系奇怪，即系少人出嗰啲招段咯。咁但系而家出到嚟嘅质素 OK 噶。 系啊，即系嚟话咁又同埋定焦镜险系有追求极致嘅光学啦。定焦镜你一定走甩嘅，所以有啲人系宁愿用24mm 嘅定焦镜或者50mm， 好似咁我就50mm 咩？系一年间唔中用一次，因为太重。好啦，我去啦，我喺香港间唔中影两嘢啫嘛。但系影当你攞翻张相，你攞出嚟得冇嘢讲啦。影亦真系影系噶，即系成日即系你网上啲成日啲傻佬咧，成日话 Canon 相 iPhone 影到咁嘅相啦，使乜用咁样？好啦，又我差唔多讲，又再讲，唔知讲啦嘛。好，今日话到此为止，下个拜再见，拜拜。